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1集。医院里，方关城手上扎着针，靠坐着闭目，阿音陪在旁边，眼睛一点也不转地盯着他，直到他忍不住： 你再用力气，能把我看出个洞来了。 阿银握住他另一只手，一遍一遍地抚摸五指，压低了声音回他： 我就喜欢看你，你要不要喝水？头还疼不疼了？ 不喝，不疼。回家再睡一会儿，就会好很多了。 方关城无从知道阿银此时心境，多少次他悄悄地看着他独自一人在医院里挂水，或是拿本书小心地翻看，或是对着手机眉头微皱，有些烦躁地发送消息。可是每一次，每一次都是他独自面对。他自然不知道阿音现在有多雀跃又小心翼翼。 你怎么在这边一点朋友都没有啊？ 阿音尽量不经意地自然开口问道。方关城依旧闭着眼，回握他的手，无意识地摩挲。 我在你之前有个女朋友。 方关城有些吞吐，阿音虽然心里对讲堂耿耿于怀，表面上还是装傻。 你说呀，我又不是小女孩。 方关城不由得扬起嘴角继续说： 当时我爸刚去世，再加上想换工作很久了，他劝我来这边，正好学校也在接触我，很多理由就还是来了。 无从说得出口，那是一段感情中一方的苦苦相逼和另一方的妥协让步，好像从那时起，他和讲堂的感情就在走向消亡，只不过方关城在随遇而安四个字上一向做得很好。阿音继续装傻道： 这样啊，那你们分手多久了呀？ 大概三年。我确实不太喜欢主动交朋友，一个人的时光过得还是很安心的，阿音。 他仿佛潜台词是： 你放心吧，我过得很好。 可是我不安心。 阿音还是在心里默默地念，却只能半真半假地开口： 我就是一想到你那三年都是自己走过来的，会心疼。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上班，一个人过年，生病了也要一个人来医院。 他从未觉得自己过去三年过得有什么不好，可阿音蔫蔫的语气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方关城承认心还是被戳了一下。眼下病人还要腾出唯一能动的手安抚他满腔的不安，语气是整栋医院最温和。 没什么的，今后不是有你了吗？ 关城，你相不相信我永远不会离开你？ 理智地说。方关城不信，但看着阿音满眼的针，还是有瞬间的迷惘。 阿音，诚实地说，我知道你一定有爱过的人，或许还因此受过情伤，刻骨铭心。可是每当你看着我的时候，我又觉得你好像是最爱我的，还真是奇怪。 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 一般般信。 我们前世有缘，今生再续。 这个可惜。 阿音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被他揽在怀里，仿佛自己才是生病虚弱的那个。后来阿音又问： 那你为什么不回北京呢？ 方关城一本正经地回答： 我跟学校签到明年夏天学期结束。 阿音说出钱给他解约，被方关城笑着搂得更紧。 我现在过得很好，为什么要解约？ 那万一旧情人回来找你怎么办？ 你当我是什么稀罕宝贝吗？ 你就是我的宝贝啊。 到了方关城家里，他这倒是简简单单的现代风格，哪像阿音那儿，说是中老年人家园也有人信。阿音一贯不拘小节，当初是药叉特地花了心思弄的，想到这里忍不住感念药叉的好，打算晚些时候发去慰问。 你要不要巡视一下有没有女人的痕迹？ 对上他调笑的眼神， 阿音凑近搂住静寿的腰。暂时先不了，请被解除吧。 那我去换衣服睡一会儿。啊，放假真好。 阿音缠着他不放，两人连体婴一般的往卧室走。阿音低声念着，再打两天的针，你可一定要好，关城。感觉到隔着衣衫有阿音呼出来的气息，一阵热腾腾的，再加上站在了床边，实在是忍不住想歪。 阿音叔叔，急什么呢？ 他本来没想到那方面，听着语气就跟着歪了，手也不老实的动。 你说呢？ 方官成手隔着裙子拍了拍他弧度起伏的臀。 你放心吧，我才刚放假，时间很充裕的。 阿音立刻就脸红了。 你就不能害羞一点？ 我要换衣服了，你盯着我看的话，其实心里还是会害羞的。 方官成换了睡衣之后，见阿音穿着 T 恤和短裙还算休闲，问也没问就把人带进了被子里。 我睡不着呀，你别抽我一气。 午睡对身体好。 稀稀疏疏的床褥摩擦，阿音闷声开口。 官成，你虚就不要撩我，手拿出来。 方官成想想还是熄了火，软绵绵的埋在他脖梗间闭目。 虚就虚吧，不拿，睡觉。 阿音也算是没睡好，房间里拉着窗帘静悄悄的，方官成又睡得那么乖，他看着看着也跟着睡着了，算是时间很长的午睡。等两人醒来都已经四点多了，如今是夏天，要是冬天这时都已经天黑了。方官成赖在床上不起，阿音摸着额头觉得温度降下来了些，就听到男人沙哑着声音跟他黏腻。 我又饿了。 阿音根本招架不住眼下的甜蜜，笑说， 那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。 你不是不会做吗？叫外卖吧。 病人怎么能吃外卖？我其实会煮面和做粥，你想吃哪个？ 面吧，好久没吃过了。 看着阿音很是积极的起身，他忍不住从背后揽住了他的腰，又把人带倒在床上。 关城，干嘛呀你？ 我的好阿姨，我真的可以相信你吗？ 深刻的五官染上怒气，明明是瞪他，却暗暗含情。 方老师，请相信我，我煮面一级棒。 OK, 那我翘首以盼。 进了厨房，阿音把围裙往脖子上一挂，腰后的绳子随意系了个不规整的结。冰箱里取出了肉放在砧板上化开，再切成丝，刀工不是很灵活，切得慢而小心。脑袋里思绪有些飘忽，韩厅主早年间都是私下帮韩老办事，或许韩老也是存了私心锤炼他，不准他把背地里的勾当往出说，人也一直在码头。即便攒下来几十条小黄鱼也叫阿音收着，不能租一间大屋，平日里吃的东西大多清汤寡水，素菜为主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咪咪